么就是有些人爱跟大众谈论是吧世间的种种言论，比如说食论，怎么吃才健康，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，因为人到了50岁以后40几岁以后呢都怕死，所以呢吃东西都要注意健康，所以讲怎么吃才健康，这叫食论啊。讲王论啊，谈论政治啊，政府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应该谁当选谁不选啊，这个王论。妙衣服论啊，谈这个流行的衣物啊，要买 Gucci 的是吧 ？Gucci， 哎，要买名牌包，哎，怎么穿搭配才好看？这个妙衣服论啊。哎，师姐，你这个紫色围巾跟紫色的衣服搭很搭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妙衣服论。淫女相论啊，就是谈什么？谈明星八卦。啊，这些这个某某明星怎么样怎么样？哇，这个要看星星。啊，最近不是韩剧很流行吗？啊，谈明星八卦，千颂哎，千颂伊吧，是不是？穿什么衣服怎么样的？我们要去买。这个淫女相论，这些言论呢，对修行没有毅力。啊，对修行没有毅力的，可是呢，谈说起来很有意思，所以一谈起来呢，就不能停。然后怎么样呢？就虚度时光，啊，所以要呢远离这些言论，叫做离喧。然后呢还要离杂住，啊，和其他人杂住呢，杂住在一起呢，便会谈论世间相应的见闻跟受用事，啊，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散乱的境界，啊，或者是想要某某大德来访啊，见面以后呢，就谈些什么呢？谈些教界的见闻啊，哦，某某法师又收了弟子了。啊，某某法师又盖了大庙了，啊，相谈甚欢，啊，谈得很高兴，然后呢，不欲别离，啊，就耽误了修行。或者是共住者呢，有邪知邪见，那你跟他共住呢，就容易受他的影响，啊。还有呢，共住者不修行，啊，他不修行呢，你想修行呢，他就会打扰你的修行，因为他要找人谈话，啊，就会打扰你的修行，所以要远离杂住，啊，要远离杂住。那么师父也曾经告诫呢，就说你如果想修行，啊，那么这个邪知见的人呢，跟不修行的人呢，是不能共住的。这个法句经呢，暗语品里头就有一句叫做与愚居苦，啊，和这个愚痴的人呢，共同居住呢，是苦的事。所以宁可独居呢，也不要跟愚痴的人共住，啊，尤其呢，不可以跟一群愚痴的人共住。这个大家舍尊者呢，啊，有一度呢就跟两个沙弥共住，那么其中一个沙弥就愚痴，啊，他出去呢托钵乞食呢，那么居士们有听说大家舍尊者生病了，所以就准备了特别好的饮食，请他带回去给大家舍尊者吃来治病。他走到半路呢，一看这么好的饮食，就给他偷吃掉，就把他吃光了。那回去以后呢就没有，那居士见到大家舍尊者就说啊，请问你有没有吃呢？大家舍尊者说没吃啊。这样，那就大家的人就问这个沙弥，啊，沙弥就承认他吃了，那大家的人就呵斥他不可以这么做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啊，偷吃别人的东西不对。那这个沙弥就很生气，因为愚痴啊，就很生气。啊，过几天大家的人出去乞食，啊，他很生气，大家的人不在，那一气之下呢，就把金色里的东西都砸了，然后呢，越想越气呢，一把火呢，把金色给烧了，啊，就烧了。就发生了这个事情，那么佛呢，就有人来呢，就跟佛讲了这件事情，那么佛就说呢，我看大家舍尊者还是独居比较好，啊，也不要跟这个呢，不要跟这个愚人呢共住，哎，然后佛这么讲，所以离杂住，习诸言说，就是不要谈论没有毅力的言论，要谈论法义跟修行的方法，即以事业。是习诸事业，啊，不要去做跟修行无关的事业，啊，不做不能利益大众的事情。变作是言，弃舍卧具，极尽闲居，无所修习，为极美妙。啊，弃舍卧具，这个修行人在坐卧的时候呢，都有使用卧具，啊，免得衣服弄脏了。那么为了防止贪心呢，都取这个比较差的卧具，啊，叫做边际卧具，就是比较差的卧具，防止贪心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就敷这个杂草作为卧具，